要市场的计划。分析指戴奇的言论反映他仍在努力争取拜登保持对华商品征收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关税战都没有赢家。在全球高通胀之下，从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出发，取消全部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有利于中美两国，亦有利于世界。北韓領袖金正恩昨日繼續主持召開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朝鮮中央通訊社表示，勞動黨在會議上討論了補充前線部隊的作戰任務、修訂作戰計劃、改編重要軍事組織等議題。金正恩強調盡力提高前線部隊作戰能力的重要性。今次會議備受關注，因為可能為北韓是否進行核試提供線索。外界認為北韓已經準備核試幾個星期，時間由金正恩決定，但北韓可能考慮到中國的政治日程和北韓自身的新冠疫情發展，推遲進行新一輪核試。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5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61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9点，升132点。记者会的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6.9升5.4，美团191.9升3毫，腾讯控股376升6蚊，比亚迪股份313.6升17蚊，吉利汽车16.96升1.32，理想汽车156.7升15.8，南方恒生科技4.58升7.4，盈富基金21.6升2.6，京东集团243.6升2.8，新东方在线19.9升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619，瑞士法郎8.166，澳元5.41。加元6.058，新西兰元4.916，欧元8.295，每百日元对港元5.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6。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2点，跌7点。港金报17170，比上日收市升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05美元，卖出1832.54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鲤鱼门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一只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鲤鱼门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入境事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万茂台对出。喺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旺角道呢一段都系塞车噶，排到旺角警署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孟公屋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坑口永隆路噶。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西贡嘅北潭路就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最后，食安妹妹提醒你，健康点指高钙低脂咁简单，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含量，减糖其实冇难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赤立角亚洲空运中心二楼208室 FedEx Express、湾仔皇后大道东258号、湾仔街市地下低层、圣雅各福群会雅聚天地地区支援中心、屯门大兴村大兴商场地下71及74号铺汤家、元朗达辉径一号竹滨大厦地下一号铺月房老赵、屯门山景村山景商场 LG 层121号铺大家乐、屯门山景村山景商场二楼7号铺顺德水乡、赤立角亚洲空运中心二号货运大楼7楼泛亚飲食亚洲空运中心员工餐厅，同埋青衣好景湾商场地下1号铺宾墟冰室。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转唔转？转定唔转啊？唉，到底转唔转好啊？ 喂，到底你想转啲乜嘢咁烦恼啊？ 第二阶段消费券多咗两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揀啊，我諗緊转唔转好咋嘛。 你可以慢慢比较下六个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同埋可以用嘅商户。想转会啊，可以喺6月23号至7月23号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简单，如果唔转嘅话就乜都唔使做㗎啦。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汤汤、 林瓜子， 讲笑啫。我哋会尽快搞掂嗰啲窒嗰啲嘢噶啦，系即系窒一窒下咁样啦。好似我，好似我啲即系上咗年纪嘅男人去洗手间咁样。 戳住戳住啊嘛。 喂，不过咧近排都有啲担忧同埋隐忧啊，就系、是、咧因为啲确诊数字咧、就好似反弹咗啦。本来系200几，跟住又变咗500几，而家咧就变咗过千咧。咁我哋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啊！ 系啊，所以我寻晚去食饭嘅时候咧，个主人家都一定讲话嗱，唔好意思，大家真系一定咧要预先做咗快测先可以嚟到啦。咁因为大家做咗快测咧，即系俾咗主人家睇，主人家话佢琴日喺现场都话，今日大家好安全啊，大家做晒快测先嚟嘅。亦都有啲朋友真系话。年纪大啦，就惊惊地都唔出席啦，都系宁愿 都系啱嘅。 系、啊，我谂大家其实都已经习惯咗，就系、是、譬如话你翻工啊，或者甚至去一啲聚会嘅时候，其实都做咗个快测，保障自己，亦都保障即系与会嘅人士啦。 系 啊，因为我哋有阵时咧都要写晒个名咁样啦，咁于是我就即系近排都去文具铺嗰度咧买咗啲双头笔，系啦，咪咁啊写啲日期啊咁样，同埋咧买个胶袋仔，个胶袋仔呢个 size 咧啱啱就系嗰个咧，即系测试嗰个嘢咧， 检测嗰个。 即係嗰個嘢咧嚇，就袋到落去，佢可以八到嘅。哦、因為咧好多朋友都話，要帶嗰、那個即係快測嗰、那個試劑咧，俾佢睇咁樣啦。但係要揾個膠袋袋住好啲咯。 嚇！但係要攞住去咧，會唔會你擺下你個袋越嚟越多嚿，唔記得抌啊？ 我俾佢啊嘛。 哦， 就佢就會處理噶。佢都講到明話咧，只要咧嗰一日冇事嘅時候咧，就會全部燒毀噶啦。係 啦，其實我覺得好多後生嘅朋友咧，佢哋會可能都而家呢刻咧都要買好多嘅快測包啦、但係對於有啲老人家咧，佢系担心，每日用快测嘅时候都觉得价钱贵啊，即系唔舍得啊， 都会贵噶吓。 系啊，同埋有啲即系譬如话工友们啊，尤其是啲可能系啲工作咧，佢哋可能人工唔系好高，我仲要攞嚿钱去买呢个检测包咧，有阵时都肉赤噶嘛。 咁可以有啲方法咧，可以俾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 系啦，所以最近咧就向咧即系政府话，就向咧60岁或以上嘅长者啦，继续免费派发呢一个咧快测检测包嘅，咁亦都咧会加大咧个團體嘅派發工作嘅朋友們啦，包括咧就物業管理公司啦、建築地盤等等啦，都會透過咧就係各區嘅民政事務處啦、社團啦，以及係咧特區25周年活動嘅主辦機構咧，喺地區當中會派發嘅。 係啦，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攞咗呢啲檢測包咧，就記住一定要檢測，保障自己，保障人哋啊嚇。 咁有啲同學仔咧都話，因為你知嘅翻學嗰啲咧，每日都要噶嘛，咁但係有一啲可能咧，即係未必話經濟咁好嘅一啲家庭咧。都對佢嚟講係一個壓力嚟嘅，咁點樣咧？咁其實好簡單嘅，因為咧其實政府都有個資源咧，就係俾大家。咁只要你咧就係向翻嗰個學校講，就係話，我想咧睇下有冇一啲即係快測嘅測試劑咧，可以俾到佢啊咁樣。咁學校就會轉介咧，咁就會有兩條腿走路啊，就學校本身會俾個有需要嘅家庭啦，咁同埋政府有關嘅單位都會俾有需要嘅家庭噶咯。 咁樣好好喎，因為即係低收入嘅朋友仔，如果你要去買又。又好貴噶嘛， 係啊， 即係總之都係個數嚟， 嚇、 都係個負擔嚟噶嘛。咁你知啦，而家香港地真係嚇百物騰貴咁樣。咁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記住出聲， 係啦，記住問人攞， 係啦。咁每日測一測咧，大家都安心啲。希望香港唔好話清零啦。係你俾翻三位數字我唔該， 係 我唔想，我唔想過千啊又，真係 大家都擔心啊真係。 如果我 OT 啲錢過千就 OK。 都得嘅，都可以嘅，帮你计一计佢。 系啊，咁啊，除咗咧，即系又会有一个咧，即系免费嘅派发呢一个快测包之外咧，咁我哋都而家蠢蠢欲动咧，就系呢一个消费券啦，系嘛？ 系啊，消费券而家大家咧，因为啱啱如果系用八达通嘅朋友咧，上星期咧就已经攞咗呢个消费券啦。 我攞咗啦，而家八达通有千几蚊啊，好叻啊我。 咦？你有千幾蚊啊？ 因為我而家有兩個八達通啊嘛，因為一個喺電話，一個就係一張卡嚟嘅。咁我逢係攞嘢嗰啲就係用我張卡嗰張，咁卡就擺喺銀包就冇咁方便，就唔係成日使咯。我而家成日用電話，好似羅文莊咁樣。 其實好方便用電話嘅八達通，你唔覺咩？即係你做乜都好似突然之間，總之攞住部電話就搞掂曬啦。 但以前係冇噶嘛，因為以前咧佢八達通咧係要某隻牌子嘅手機先至可以 get 到，咁而家全部都得啦。 同埋而家咧，即係可能我哋搭開地鐵嘅朋友就會見到越嚟越多人咧。都是会用电话的八达通来过，即是叫过闸啊。有时都会卡住在那里的。 真係 改喎。 因為佢有陣時可能咧，唔知係咪 detect 得唔好咧，係啦，咁你就會 keep 住咗，跟住嗰啲人就會好尷尬，唔好意思，我排翻後隊後邊啦。 係啊，咁啊，亦都加咗兩個新嘅一個支付平台咁樣啦。咁如果要轉嘅話咧，咁啊呢一個月之內就要嚇，一個月內就要搞掂啦。 係啊，今個月啊，今日開始啊，六月二十三號至到七月二十三號都接受咧，即係市民們嘅轉會啊。係、 啊，所以大家咧就係記得啊，快啲攞咗個消費券先。 Was it honestly the best? Cause I just wanna see the next 부지런히 지나오 어제들 속에 참 아름답게 Yeah, the past was honestly the best But my best is what comes next I'm not playing now for sure 그날을 향해 숨이 벅차게 You and I best moment is yet to come 最新大碟就一上 Billboard 就佔冠軍啊嚇，咁啊嚟緊就會休團啊 ！BTS 嘅新歌《Yet to Come》The Most Beautiful Moments，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欣賞你被謀君，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 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由人道叫铁石种出花开。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近排我成日叫 Sammy 喎， 点解啊？ 喺亚皆老街咧，个好大型光幕， 我边个啊？ 阿咪姐， 佢呢度咧，即系嗰个保险公司。 哦，你保险公司嘅，哦， 系啦，咁佢就喺度好大个标牌喺度咧，见到佢喺度做运动咁样啦。咁同埋有个超级市场， 有咪 姐咪而家叫佢做， 系啊，哇，佢好多广告啊，郑秀文啊， 好厉害啊，真系，而家真系广告天后啊嘛，佢系。 系啊， 今日咧带嚟郑秀文呢一只咧，我自己好中意，因为咧我觉得佢嘅唱法咧系同原装正版好唔同嘅，就系、是、郑秀文翻唱林美。 力康嘅呢一首《高山低谷》。 系呢一首歌翻唱嘅时候咧，就正正喺呢一个佢嘅演唱会啊，2014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咧，就去翻唱呢首歌啦。 嗯， 系咁啊，原来咧阿 Phil 咧都讲翻点解阿 Sammy 会唱呢首歌。原来咧佢就话当时啊许志安仔咧，其实咧就同阿 Phil 讲佢好中意呢首歌，亦都谂住喺自己嘅演唱会度唱嘅。不过谂谂下之后咧，就发现可能 Sammy 唱咧会更加有嗰个感染力，更加有系啦 power。咁所以咧，最后佢就喺呢个演唱会里边咧 ，Sammy 由第一场唱到最尾嗰场啊。 哦，系喎系喎，好似系喎，每场都有唱， 每场都有唱。我记得嗰阵时佢唱咧，都特登系话我想唱一首新型嘅歌啦。咁然之后拎住嗰个猫字出嚟唱添嘅，每一日都。 嗯、 最近呢首歌咧，即系呢一个版本咧，都俾网上面咧翻热翻啊！即系大家去不停去睇翻，点解咧？因为《星星不息》当中咧都有几位嘅女歌手咧。再唱翻《高山低谷》嘅時候咧，大家有首好好聽嘅歌喎，咁啊揾就揾到鄭秀文呢個版本啦。咁大家都覺得鄭秀文演唱嘅時候咧，令到好多叫做比較年長啲樂迷咧，可能未必識林奕康嘅時候，我都會聽翻呢首歌，我中意咗林奕康嘅歌曲喎，咁樣。 係啊，同埋即係阿 Phil 咧就男聲啦，阿 Sammy 就女聲， 好明顯。 對於女仔嚟講咧，Sammy 嗰個 version 係 啱唱啲， 啱 key 啲咯， 係啦，有 feel 啲 嘅。係啊，咁但係個編曲咧係完全唔同嘅，因為今次即係呢個鄭秀文嘅《高山低谷》嗰個編曲咧，就係由阿何山負責啦。咁啊，監製就係何山加埋呢個蔡德才啦。即係成樣嘢咧，係好似咧即係吉他 oriented 啊，吉他做主線多啲，即係同咧阿 Phil 嗰個版本又好唔相似咁樣咯。 係有啲朋友咧就聽嘅時候就覺得，阿 Phil 嗰個版本咧就係平凡人多啲嘅，即係平凡人去唱呢個《高山低谷》啲嘅。但係 Sammy 嗰個咧就唔同啦， 佢係巨星啲嘅， 佢係恩典啲嘅，即係佢有種咧 Thanks God。多謝上帝， 即係我哋呢啲信 God 嗰啲人就係啦，會聽又有啲感染力。係 啦 ，God 嗰啲就唔同啲嘅。 同埋我自己會覺得咧，即係呢一隻歌嘅成功，除咗阿 Phil 唱得好啦，佢作曲之外咧，其實填詞嘅陳永謙都好緊要咯。因為其實呢、這、一個即係高山低谷嘅 concept 咧，可能女仔冇嘅，但男仔咧，我哋聽到咧，其實係有嘅。因為有陣時無論係拍拖又好，或者喺一啲場合都好咧，你都會覺得好似分咗等級啊，又或者某啲人好似站在道德高地又好啊，咩威啲嘅地方嘅指指点点啊咁样，系有啲 sad 嘅。今日带嚟呢一首啊，郑秀文《高山低谷》。 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戏，天真傲信真心太稀。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似颠覆陷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识而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灵乱，渴望大团圆，得花浓情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记忆。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惊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 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的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的登记期今日开始，合资格人士可更改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新登记人亦可进行登记。早上陆续有市民到临时服务中心办理手续，不少长者说不懂得网上办理，所以到现场找职员协助。有市民说办理手续过程畅顺，没有出现上次的混乱，亦有原本用八达通领取消费券的市民说由于希望大额消费，所以转用其他储值支付工具。新一届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下届行政会议成员的组成全面，有医务、金融、法律等专业人士，16名非官守成员中一半都身兼立法会议员身份，可加强行政立法关系。叶刘淑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加入新一届行会的成员都是经验丰富，被问到今次组成的人士平均年龄较高，少较年轻成员，叶刘淑仪认为专业和经验更重要，成员亦了解年轻人的意见，可以代为发声。他说行政会议是咨询机构，成员的责任是向行政长官给予最佳的意见。澳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截至今日上午九点，澳门在这一轮疫情增至110宗核酸阳性个案，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当局共跟进4109人，其中554人是密切接触者。阿富汗塔利班向国际社会求援，协助应对当地早前发生的 6.1 级地震。地方官员说，地震至今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最少1500人受伤。东南部的帕克提卡省受灾最严重，联合国正设法为灾民提供紧急避难中心和粮食援助，不过大雨和冰雹阻碍救援工作。今次是20年来阿富汗发生导致死伤最严重的地震，是对去年重新掌权的塔利班带来重大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他说联合国在阿富汗的机构已经展开行动，评估地震导致的人道需求，并提供初步支援。另外，美国表示正是了解可提供协助的选项，中国、欧盟和巴基斯坦都表明愿意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 58%。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398点，升389点，总成交金额7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305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2421点，升1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8.6升7.1，美团194.7升3.1，腾讯控股378.6升8.6，比亚迪股份315.4升18.8，吉利汽车17.1六升1.48，理想汽车156.8升15.9，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八升1.12，新东方在线18.98跌4，京东集团246升5.2，盈富基金21.74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35.48，瑞士法郎0.962，加元1.295，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26189点，升40点。港金报1717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48美元，卖出1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鲤鱼门道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鲤鱼门广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鲤鱼门广场呢一段呢仲係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跟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跟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嘅大埔教段去大埔方向，跟住松仔园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松仔园瞭望台对开。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四个25岁嘅青年， 四个唔同经历嘅故事。 手表 转型， 空间魔术师 幸运红。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由香港电台制作，陈少琪担任故事创作和制片人。 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Mini 啊，其实我喜欢了你很久了，可不可以约你去 staycation 啊？ B B， 我都想同你去 staycation 啊，但系咧你要拣啱酒店同餐厅， 我先会答应你的，你这么厉害一定得。我是纹身师 Mini Lau， 想知道阿一同波成可不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疫情下技能解锁， 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水与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凝望年岁财富臭，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插到喜好。 在早前生日的时候，他推出了这首作品。 隔世太在意未免忐忑。 Jenny 话是关于疫情下学懂的事和心态调整来的。当要改变，要放慢步伐，甚至乎停低，都一定要继续享受生活中不同的模样。作曲编曲监制都有周石汉，填词阿木。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有吴若希的《慢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黄丹妮。能够演绎到妹姐的人生是我最大的荣幸，拍摄的过程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到最后的结果得到大家的认同，实在是很开心啊！希望未来有更多拍摄的机会啦。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 美健康康。 今日带嚟咧就系有啊安俊豪啊 ，Hello， 安俊豪你好， 喂，多谢你哋带我嚟啊， 系啊，你你常客嚟噶啦，你自己都知门口喺边度，门口永远为你开， 哇，多谢晒， 系啊，嗱，你而家咧两条腿走路啦，又做歌手，又做 gym 教练啦，吓，咁、啊、你平时教人系几多点噶？ 哦，其实都。都朝头早、晏昼、夜晚都有教 哦。总之你总之有时间就教噶啦。 系啦，有时间就教噶啦。 啊，咁啊撞咗啲宣传或者做嘢嘅时候，咁梗系做唱歌嗰啲嘢先啦。 咁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啲学生又好好，因为佢有但系其实有一半应该三分一左右学生系唔知道我做音乐嘅。咁所以咧有啲知道或者唔知道都好啦，佢哋都好肯去就时间，因为我一对一就好啲咯，咁啊容易啲去安排啲时间， 同埋可以收贵啲咯，一对一。 但系有冇啲 fans 专登嚟？喂，我一定要你教我安俊豪， 我要你掂我呢度， 附住条烟。 我嘅意思系手瓜啫，系啦。 其實又暫時未試過用呢個身份去收過一個學生，未試過。我全部啲學生都係即係可能學生嘅 refer 咁樣。 哦，即係 friend 同 friend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自己又冇好鋪張咁樣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度。 以口碑就係即係令到人哋咧就係去揾你。 可以咁講，可以咁。係 啊， 係 啊，鋪張啦，我中意鋪張啊。 你行開呢個路線啊？ 但係咧，你係嗰啲直情係有少少醫生嘅角色嚟嘅，見安俊豪上次咧，佢上嚟我。其实咧行一个圈啊嘛，跟住我同事话：，哎呢排咧条腰咧唔知点解痛痛地咧，佢即刻翻去指正。嗱，你平时系咪咁样坐啦？系咪咁样企啦？系咪点点点啦？如果你咁样做嘅时候咧，点点点点啦，做乜乜好多嘢噶喎？你 系系啊系啊，因为我其实都有做一 part 系肌肉治疗嗰边嘅。咁因为大部分嘅痛症占咗八九成都系肌肉问题，咁变相我自己又有读一啲解剖学啊咁样，咁所以又有少少物理治疗嘅即系知识。 唔好解剖我啊！我惊喎， 你摆明就想啊！ 你知好多秘密喺个内心。 大部分人以为解剖学都系就系做解剖，其实唔系解剖学系了解个身体结构。系、 吓，我屁屁痛啊！ 有啲咩问题啊？ 我唔知啊，好硬啊我。 坐得多啦， 咁就伸展下啦， 啲肌肉好硬， 坐得太多， 系啦， 咁但系你学咗呢一样嘢之后，系咪对于你自己做 gym 或者了解自己身体都好好？即系你，譬如我要练胸肌嘅时候，我好快就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咧。 其实都系，但系其实我自己咧，譬如我自己操嘢啦，都中意揾一啲教练朋友一齐操嘅，因为有时你自己咧，即系有可能 Alex 就明啦，即系拉少咗几下咧，自己帮唔到自己嘅。 都係能醫不治醫啊，咁所以都係要揾啲教練朋友去幫手啦。咁就算自己有痛症，都係會揾人幫，自己撳唔到自己，自己伸展唔到自己，都係要揾人幫。 係啊，拉筋嗰啲好緊要啦，係啊，即係主要即係做完之後咧，保養啊、拉筋啊各方面咁樣啦。咁會唔會咧，即係希望咧自己咧，即係喺舞台上面咧可以啊，即係 fit 啲又好啊，又或者未來咧喺嗰啲拍攝可以咧露下啲性感嘅腹肌啊咁樣，做得更加 hush 啦。 其實絕對會啊，因為依兩三個禮拜咧都逼自己可以食多啲 protein 啦，咁啊其實戒都係戒口咯，落磅咯，因為之前都疫情期間都食得太多嘢，都漲咗少少，咁所以希望即係嚟緊即係歌嘅 MV 啊，或者自己開 show 啊，咁都可以有一個即係好啲嘅嘢俾大家睇。 但你咁高，你可以有空間肥啫，或者大隻啫， 都唔係㗎，你如果你暴露啲就唔得噶啦， 哦，即系中间嗰度吓，即系 中 间 嗰 个 位置， 系啦，嗰个肚腩位， 系啊，因为嗰度咧，你我系好衰嘅，我系一肥咧就肥咗个后腰先， 哇，嗰个位好唔好咩噶？ 嗰个咪 core 肌位， 嗰个 lap handle 位啊嘛， 系啊。 咁嗰個位點減咧？如果真係嗰個位肥喎，呢個應該好多人都係有呢個問題。 其實冇辦法，我因為我哋減肥咧冇得局部減， 全身嘅， 全身嘅咧一定要。如果佢係肥先咧，咁正常嗰位咧都會減先嘅。 哦， 係啦。咁但係咧，我哋肚腩啊呢啲位置啲脂肪同埋後腰呢啲脂肪咧，本身係攞嚟保護我哋嘅內臟。咁所以咧，佢係作出一個保護嘅。 即係有肥高係正常嘅。 係有肥高係正常嘅，所以我哋通常減到腹肌嗰啲其實係唔健康嘅，講笑嘅。 唔係，我覺得係嘅，因為我自己睇翻我自己最 fit 嘅時候咧，其實個樣係落曬型㗎， 其實攰啲㗎。 除咗攰之外咧，就係、是、有一個慾望食嘢啦。咁同埋你知道我有啲咁嘅年紀都有啲眼袋㗎啦。咁個面啊 lift 咗，但個眼袋又冇細到喎。咁於是個眼袋咪更加大咯。 哦，明顯啲。 即更加殘中之殘啊！ 是啊，其实所以呢其实脂肪比例过低其实睇落都唔系话太好睇㗎个样子，特别系个样子。 我最近系去过九点几囉。 哇犀利喎，我都系十一点几。 嗰时个人已经好唔自然㗎啦。 好潮水囉，同埋你会个人好唔开心㗎。 但我影低晒相，所以我觉得冇嘢。 跟住之后就即刻食嘢啦。 即系会，同埋呢我成日会觉得啲人啊，你 keep 得咁辛苦六嚿腹肌，点解你又会食嘢食到冇翻嗰六嚿腹肌嘅咧？咁而家终于明白啦，自己都，因为如果你练到一个顶峰嘅时候咧，你如果可以放松嘅话，系真系会狂食噶。 真噶。 但你会唔会即系自己都系教练咧？会唔会 harsh 啲咧？对自己？ 其实都会，因为我两个身份其实都唔食得嘢，即系我歌手嘅身份或者系教练嘅身份，其实因为都会做一个榜样俾学生啦。即系成日都，我又觉得几好啊，因为做教练咧，你会感觉住你个学生系睇住你咁， 系 咁你就会有一个即系警惕性对自己，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教练都系人嚟噶嘛，都会有中意食嘢嘅欲望。我自己仲要系一个本身一个大肥仔，咁、 哦、 所以我系好中意食嘢，加埋我阿妈煮嘢就会好好食。咁所以咧， 我想食你阿妈啲嘢， 可以啊， 好啊，你煮俾我哋食， 系、啊、我煮俾你哋、嗯， 你阿妈煮 好啊，下次有机会。 我即系安俊豪，你以前细个系大肥仔嚟嘅，系点样噶？ 三十几磅 吓，咁、啊、之后咧，咁啲凭啲 friend 会唔会笑你定系点样噶？ 其实都我嗰阵时又唔觉得有问题，直至到我觉得自己买唔到衫咯。 哦，啊、因为香港嗰啲铺贴系咁样噶， 系啊， 买唔到嘅。 我又高大少少，咁所以一肥就买唔到衫，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咁我着唔到衫，同埋以前咧我比赛 着到衫，不过着唔到啱嘅衫。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即系比赛嘅时候，有可能会有啲sponsor 啊咁样。咁啊，俾你试 ，Simon 啊，靓呢件你试下，诶唔啱着，俾第二个啦，即系都会有呢啲咁嘅。 我明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我都希望即系自己个身形可以好啲。 尤其是名牌啊，靓衫咧，佢嗰啲 size 咧，全部都系俾 fit 人着噶。 同埋啲英国牌子咧，嗰啲裤咧，哇，嗰啲裤管又 嗰啲 紧啊， 嗱，嗰啲裤咧会好似我咁样有脚鸡咧，就着得好睇啦。如果 你都有腳雞， 如果你粗少少只腳咧，都做得唔好睇。 佢只腳好幼噶， 而家粗咗啲咁多。 系 操个啲， 玩多啲 squat 咯。 系啊，都唔系天生，可能都系咧鸵鸟脚啊。嗱，你嘅新歌啊，安俊豪就系叫忍啦、啊。即系嗱，你我听到你几只歌啦，你每次都系好似向一啲 boundaries 啊，或者向一啲咧即系少啲人讲嘅一啲题材挑战嘅。系嘛？ 因为其实都系讲紧一啲人性上面嘅嘢。其实呢几首歌都系讲紧我自己，因为好似之前嗰几首歌啦，都系讲紧人性。譬如好似失踪72小时啊，讲紧即系我哋好衰格嘅，啲嘢唔见咗咧系唔会珍惜嘅。 嘅，系啦，就系讲紧呢样嘢嘅。咁啊，去到智慧就系讲紧，其实我哋都系好衰格嘅，我哋都系 你啫， 系啊，我都好衰格， 系拉埋我哋落水， 我哋都系好衰格嘅，即系会有时会太重視嗰樣安全感咧，會同人保持距離，其實唔太好嘅。咁啊，去到呢一首歌講緊嘅係嗰種惰性啊，嗰種上癮。好多時咧，知道有啲嘢對自己唔好啊，譬如夜瞓啊、玩手機玩得太耐啊、打機啊，呢啲都係對自己唔係太好，但係自己又中意。咁啊，明知道唔好，但係自己都要接受。咁但係今次咧，就試下用愛情嗰個角度去出發。 即係呢個癮係關於愛情嘅。 係啊，關於愛情嘅。咁啊，譬如有一個人對自己唔好啊，咁自己又啊好愛對方，咁但係又唔捨得放手啊，咁咪好似上咗癮咁咯，戒唔甩咁樣咯。 嗯， 好似有親身經歷咁喎。 係啊，有啲㗎。 有㗎，我唔會咁樣嘅，我唔會作戰自己嘅。 咁 即係如果佢搞到我一撇嘢嘅時候，我唔會，我真係撇咯。 但係你會唔會知道自己一撇嘢嘅時候已經太遲？ 你呢个讲得啱， 系啊， 系真系会太迟，即系你喊晒啊，中晒招嘅时候咧，但系原来你发觉，呢个 life 都唔系我自己想要嘅， 系啦，嗰阵时有可能已经俾佢摧残到你去咗个底线，嗰度你先会发觉，咁甚至乎你啲朋友喺你未去到底线之前都同你讲话， 提过你噶啦， 系啦，佢都系咁噶啦，我都话咗你啦，即系都会有啲咁嘅 friend 出现，咁但系其实冇办法嘅，嗰段时间你仲系爱紧嗰个人嘅时候，你又好难抽身，直至到去到自己醒过嘅时候，已经体无完肤啦，咁所以即系讲紧其实。我嘅呢個系列咧，呢個人性系列其實係講緊，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呢啲咁嘅面向嘅，只不過咧，我哋唔會直視或者唔會喺介紹自己嘅時候會講，喂，我係 Simon 啊，我咧就好有惰性嘅，又冇乜嘅，跟住然後咧啲嘢唔失去咗就唔會珍惜嘅，即係唔會咁樣去介紹自己。但係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呢啲咁嘅所謂嘅人性黑暗面。咁我希望做呢個系列出嚟，就係俾大家感受到，Simon 嘅歌裏邊咧係有一股力量話俾你聽，佢都係咁喎，所以你有呢啲嘢咧，其實。都唔使惊嘅。 几多年前嘅事啊？ 哦，你即系你讲紧嗰份 上 瘾 嗰件系啊？ 嗰个感情我谂 唔好扮唔知我个问题啦。你讲你讲我啊？喂，间房得几多人？唔系讲你讲边个啊？ 我谂都六七年前啊。 哦，嗰时我未识你喎，应该 未识啊。我未真系做。 未真系入行， 系啊， 哦， 咁但系要搣甩呢一样嘢，其实好难嘅。你点解咧？ 真系去到自己接受唔到，有啲嘢发现翻唔到转头，咁等我都系好多时都系等对方开口。 嗯， 我唔得噶， 我好少讲，好少讲。 我又唔系话主动出击， 嗰两个字真系好少讲。 哦，我好多讲。 佢唔使讲出口噶，去 WhatsApp 得噶啦。 嗱，你嘅超 B 成日系咁样唱我啊，搞啲听众成日话我 WhatsApp 同人分手，系试过一次咋？ 唔系，但系呢个好方便喎、啊。其实如果你见嗰个人，你已经觉得我如果再对住你，我都搞唔掂啦。咁不如 WhatsApp 搞掂。 仲有啊 ，WhatsApp 唔系 voice WhatsApp 啊，系字 嘅 啫， 冇语气嘅。 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對方，因為我自己好驚講呢兩隻字，因為驚失去咗對方噶嘛。 嗯、 你 suppose 係你講呢兩個字就好似喺條鋼線上面走咁。 係係 係。所以我自己係好驚，因為我好驚失去咗對方，然後有可能我自己變翻孤獨一個，然後再去熟習另外一個人。因為我係嗰啲 唔想變啦、 啊。了解一個人了解得好深，甚至乎顏色啊，中意食啲乜嘢啊，喜好啊， 太投入落去。 寄生蟲，係啦，戀愛寄生蟲。 都系嘅，都系嘅，所以我打过先，所以我有一首叫做《寄生症候群》 啊，所有都系讲佢自己， 全部都系。咁听下呢一只歌嚟再倾偈啊，有安俊豪嘅呢一首《瘾》啊。 明白你，仍未拆穿你，谁疲惫？旧的人最易活在谎言里面，还是面对真理，不要面，越不能断电，越吸引装置，曾人道动声被骗。 呢一首安俊豪嘅《忍》咧，就系你自己作曲嘅系嘛？ 系啊， 吓咁啊， 同埋 T-Rex 填词啦。 点样揾到 T-Rex 嘅咧？ 点样揾到 T-Rex？ 哇，话呢个渊源啊，真系好好遥远。因为其实由卡关大人嗰阵时开始咧，已经揾咗佢填词噶啦。咁其实成件事就系点讲咧？系一个机缘巧合。咁嗰阵时同 Tommy 合作，咁佢就话：诶，最近我认识咗一位词人咧，佢非常非常，我觉得佢好有 creative 啦，同埋佢作咩曲都得嘅。跟住我话见下佢真人系点样先，原来好 get 嘅个人。跟住然后 哦，即系搞笑嘅， 好搞笑啊！同埋佢好多嘢倾嘅，好多谂法嘅。咁啊，同佢倾偈，我觉得好舒服。咁慢慢慢慢，我就发觉佢读到我心啊，即系佢知我作嗰首曲或者我呢个主题想表达啲乜。佢我好真係極少去改呢個詞人嘅詞，即係佢嚟到有可能已經係八九成，最多係有一啲字係喺個唱歌方面係難，難啲或者會夾下咁樣。但係其實佢係真係好了解我，咁所以 keep 住都同呢位詞人合作。 但係嗱，你除咗揾啊 T-Rex 填詞之外咧，最勁係揾啊 DJN 嘅 Howie 做編曲啦，令你成隻歌好。好 DJ， 我系谂紧你哋会用咩形容词咧？好 DJ， 系啦。咁其实系啊，今次都系多谢考威嘅，咁啊多谢 Gareth 佢今次揾咗 Howie 去， 你监制啦， 系啦， 考威啦， 系啦，陈考威去做呢个编曲。因为点解咧？因为今次系好少可喺安俊豪嘅歌里边听到一首咁 band 生嘅歌。又真嘅，咁所以咧，其實之前都好想同 Howie 合作，但一直都冇咁嘅機會。咁今次咧，同阿夏威去傾呢首歌嘅時候，傾下傾下就啊，不如行 band 山嘅方向啦，因為講一個男人對嗰段感情好執着，咁啊嬲噶嘛，憤怒咁啊，應該係 rock 咁啊啱數啲。咁但我一開頭就未知揾 Howie 嘅，咁啊個編曲出咗嚟，哇，我發現好好聽，跟住問阿 Gareth， 今次揾咗邊個？咁啊揾咗阿 Howie 去做，啊 Howie 係咪？我諗過 Harvey 啊，咁邊個啊？得一個 Harvey 啫嘛。我話真係㗎，跟住我就嗌咗出嚟啊，當堂，因為我真係好想同佢合作咗好耐，咁所以今次同佢呢個合作都真係好有緣，係啊，即係好似又係讀心咯，大家都 如果唱咧，即係嗱，你而家幕後同過好多正人合作啦，如果你真係幕前合唱，你會揾啲咩歌手啊？會唔會揾啲 DJN 嘅 team 咧？ 其實都想㗎。 自己梗系想啦，不如揾 Michael Jackson 俾你好唔好？ 都 OK 喎， 咁要喺下面揾，要喺下面揾，系啊，你揾边个咧咁样？ 其实我好多歌手我都想同佢合唱，咁其中一个系阿 Deep 啦， 哦，唔好， 因為我喺細細個嘅時候，細個添，而家下次佢聽到一定嬲死我。 但係無康喺我哋細細個嘅時候係 big hit 嚟㗎， 我係 細細個， 係啊， 因為當時 先入為主嗰陣時， 因為當時咧做 pop rock 嘅歌手係唔多，而佢其實係有好多 rock。pop rock 嘅歌，咁我自己当下我系好中意唱佢嘅歌，唱 K 都系成版都系佢嘅歌咁样唱。咁去到入咗呢行咧，认识到佢啦，我发现佢个人又真系好，即系佢对于唱歌呢样嘢系有一个执着喺度，亦都同佢交流上面，我发觉佢系好。好多好多處理喺個首歌裏邊， 同埋好謙虛嘅佢啊，因為佢都係話未必係天生噶，好多嘢都係練翻嚟。 冇錯冇錯冇錯，所以咧我好想同呢位歌手合作。 咁、如果女仔咧？ 啊女仔啊，女仔我最近好想同阿 Joyce， 因為鄭欣宜 係啊，我覺得欣宜咧佢好，佢有我冇嘅嘢。佢嗰種咧， 梗係啦，有好多嘢你都冇噶。 即係佢個，我覺得佢個即係歌手嗰個聲音上面嗰個表達咧，因為我喺唱呢首歌嘅時候，因為我以前有可能比賽出身咧，會想做好多即係一啲未試過 technique 上面嘅嘢，轉音啊、扭音啊、轉音啊咁樣。咁但係去到我聽阿 Joyce 唱歌好直接嘅，佢個情感咧。是好 攞晒出嚟嘅， 攞晒出嚟好直接， 分身嘅。 我好希望同呢位歌手去合作。 好，呢个愿望应该可以达成嘅。 帮你抹低佢 啊！好啊， 唔系我自己怎去点样自抹低啫？我冇单码嘅。喂，今日唔该晒安俊豪，继续努力。 Thank you。 低点今后将会维持呢个水平。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呼吁国会批准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90日。他同时希望各州能够采取相应的汽油税减免措施。他说自己完全明白单靠暂停征收汽油税不能够解决问题，但能够为美国家庭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自去年11月以来，美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虽然拜登政府已经三度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未达到令油价平稳的实际效果，为他带来政治压力。今次是拜登政府抗击高油价作出的最新表态，但由于国会缺乏立法共识，拜登此举被指很大程度上只是具象征意义。共和党人提出质疑，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停征汽油税只不过是噱头，没有效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5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69点，升362点，总成交金额81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58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8.5升7元，美团194.3升2.6，腾讯控股377.6升7.6，比亚迪股份314元升17.4，吉利汽车16.98升1.3，理想汽车156.3升15.4，新东方在线18.5跌8.8，京东集团244元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1先四升1.08，盈富基金21.72升3.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61，瑞士法郎8.16，澳元5.413，加元6.057，新西兰元4.918，欧元8.291。

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为了可以再度回来，你有啲乜嘢感情疑难啊？逢星期四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Season 3，今日呢一个题目咧，土啊， 系 好似咧系好无谓咁样，但系其实有好多人咧系试过嘅， 系一定试过呢、這个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通常即系一般人都一定有一个或以上嘅前度。是曾经经历过的。 那我咪好幸运咯。我不知道。 是啦，但是你经常都会因为，嗱，我想问先，你们两个都应该不会是跟前度做朋友的人来的啦。 我就不知道人哋啦、我就是不得的。但是超 B 呢佢係係咪可以？ 可以噶，但係而家唔知點解大大下咧，發覺咧，唉，唔係佢搞我老婆嗰啲， 咁即係唔可以咯。 唔係啊，以前係得噶，但係而家咧好似唔見一輪咧就。 即系唔见就唔好见 啦， 唔见就有佢啦，冇所谓啦咁啊。 其实我就接受人哋系可以同前度一齐咯，即系做紧朋友啊。但我就唔得咯。 但如果佢继续同你好似好 friend 咁样咧，倾下偈啊，搵下你啊， 避开佢咯。 哦， 避到佢天脚底啊。 即系你唔会呷醋嘅，即系你，譬如你嘅另外一半同前度出去，甚至佢可能譬如话同你嘅另外一半嘅屋企人好 friend。可能做節的時候會嚟食飯。 其實我真的冇乜呷醋呢一樣嘢，因為咧，其實呷醋係因為你對自己冇信心啦、對人哋冇信心啦，對我哋嘅關係冇一個信心，亦都冇一個肯定啦。咁你會呷醋，你因為你唔信對方嘛。咁講真，如果你真係信對方，同埋你哋兩個之間嘅感情係好堅貞嘅話，就算你見到你男朋友喺砵蘭街行出嚟，你都覺得佢冇嘢㗎啦。都會覺得佢係 諗其他嘅， 佢行過啫，應該係 或者係買嘢咯，或者係即係換外幣咯，即係你唔會覺得係有事噶嘛？ 唔係嗱，如果譬如話你嘅前度可能即係冇見一排，或者甚至係朋友啦，佢邀請你去佢嘅婚禮，你會唔會出席啊？ 我諗我就唔會啦。我仲點解我唔出席咧？因為費事俾人情。咁如果我唔出席嘅話，可以唔使俾人情嘛？ 我觉得都唔会去，我会摆低人情就走咯，因为我会觉得，因为 人情都唔摆啊， 悭饭， 梗系悭饭。 如果佢真系请得你嘅时候，你收得贴，你 咁啊系，我咁讲啫，我咁讲啫。 因为我觉得现场有太多嘅人啦，即系譬如亲戚啊，都会你识噶嘛，咁你用咩？即系你点样同你倾嘅？ 但系又同时 点样介绍自己或者？ 佢搞得幾好嗬？係啊，佢早因為當日飛咗你啫嘛，所以咪搞好咯。 但係佢同時唔係喎，亦都代表住你好大方喎。但係你去得嘅話， 係，但係你好尷，我總之成日覺得尷尬嗰。 唔係你會諗佢請我究竟係乜嘢目的先？ 啊，咁又唔好諗得咁複雜，可能真係為咗維維維慶祝一下啫。唔通真係曬命咩？ 如果係嗰啲中學時代拍過拖嗰啲 puppy love 啊嗰啲咧，其實未老筍未生埋嗰啲咧，我又唔介意去、啊，即係嗰啲蝕鬼蛋咧。其實嗰陣細個，你會攞翻嚟笑咯，因為可能係中學同學聚會添啊，嗰一餐 係。係，因為我都有試過有朋友就係咁嘅，即係可能佢中學咧，其實同某一個女仔就拍過拖啦，咁可能拍咗幾年拖之後分咗手，但因為佢哋嗰班 friend 實在太 friend 啦，所以變咗咧嗰個女仔即使係之後結婚咧，佢直情請埋佢嘅前度做兄弟咯，叫做 哦， 係咁佢老。工又冇乜嘢嘅，即系又 OK 嘅。 我都有好多 friend 咧，系我哋一齐玩，佢哋曾经拍拖，但系分咗手之后就各自结婚又一齐玩。即系我都识好多嘅，即系我都好佩服佢哋系可以做到。 系， 但系我就即系可能生少咗一粒染色体啊，吓就做唔到呢一样嘢。我即系我扮大方就得，但我实际里面系唔大方。 系嗱，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因为最近咧就有网上面就有位女士啊，咁佢就话咧开咗个题，佢就未婚夫话打算佢叫埋前度嚟饮。咁你听落去都，如果你有多位咁冇乜所谓啊，你又大方嘅话， 但系个问题就出自于佢哋系谂住咧细搞嘅啫，其实只系请20人嘅亲朋好友嚟，即系叫做系庆贺下啦。咁结果咧有一日男朋友就同佢咦我咁啊，就问佢你可唔可以让翻一个位出嚟？咁佢咧就问佢做咩事啊？点解边个咧？佢就话哦，因为咧前度咧想嚟饮。咁咧都系多个人祝福我哋啫，咁佢就想叫个未婚妻咧就让翻个位咯。咁未婚妻当然就好嬲啦，因为你得20个位，你仲要让俾前 度。其实个未婚妻真系蠢到加零一咯，个老公你已经立住咗咯，根本你半条锁链锁住佢噶啦。佢话想个前度嚟，你应该大方啲由得佢嚟嘛。同埋既然20个位咯。你都唔知请得边个，咁佢话嚟咪嚟咯，咪先。同埋个问题系你老公想去你嘛？你做乜嘢未结婚？你已经咧逆你个未来老公意咧？同埋做乜搞到自己咁小家咧？ 唔系，但我觉得对于女仔嚟讲呢一样嘢系真系好难大方嘅，因为佢话咧，其实呢一位嘅前度咧系曾经伤过佢男朋友，即系未婚夫嘅心啦。 仲啱啦。 系啦，佢要花咗成两年啊，佢男朋友先走得出嗰个伤痛。咁你作为佢嘅未婚妻就会谂啦，吓佢话嚟你就俾佢嚟，咁我你有冇问过我意见先？你有 咁咪问你咯？ 佢要你直情让位俾佢啦，佢唔系问你意见咯。你如果话我前任想嚟，你觉得咧？ 呢个未婚妻咧要去读一下啲佛经，佢将自己摆到太前啊！虽然你系新娘，你系主角。但是其实你的老公都是主角来的嘛，这一套戏是双主角，没有一个 wedding 是只有新娘的嘛， 是新娘加新郎的嘛，即是你如果你大过一点你聪明一点的话，不由得你做什么咯，同埋是婚宴你比着你最长四个钟，即是你都是对四个钟的嘛，但你的余生就要对着这个你的老公、哦。 我觉得其实呢件事呢，就算那个是不是前度啦，因为他现在得20个位啦，即係相對嚟講咧，你是但擺一個我想阿叔嚟，阿毛你都嬲啊！ 係 啊，你知唔知我煩咗幾耐？嗰20個位點樣擺啊？而家20個我擺好曬，你又要我再整個，我幾煩啊！呢樣嘢係。 但係點解成日將啲開心嘢變咗唔開心嘢咧？ 咪就係點解你會提出呢個要求咯？ 哦， 其实突然之间话，其实讲真一句，其实你结婚如果真系得20个位嘅时候咧，你无端端临拉屎嗰刻，你话我想改一改嘅时候咧，你都会嬲啊， 你都会 trigger 到。 所以我觉得嗰件事关唔关个前度事都可能唔关嘅。总之系、你而家要改我嘅嗰、个 sitting plan， sitting plan 好烦、 已经 谂 咗好耐噶啦。 系啦， 咁20个真系少一仔。 同埋就系点解嗰个前度话要嚟，你就谂住让个位俾佢先？点解先？ 嗱，我会谂嘅，即系有啲男人咧会觉得。我就是要俾前度睇，我而家娶咗个仲正嘅 男人，好少咁样谂嘅。男人其实佢系有啲鬼马嘅， 系啦， 佢系有佢唔会话喺个前度面前晒命嘅谂法咯。女仔就可能会有。 所以点解佢个未婚妻咁唔想，就系觉得点解你喺终生大事里边，你都要 involve 你嘅前度先？即系我都系希望我嘅亲人啊，真系见证住我终生大事。可能呢个未婚妻将来谂翻嘅时候就系、是，喂，我嘅终身大事里面有你嘅前度喺度，我会揞一世噶、哦。 佢会唔会信咗 God 啊？即系可能 God 咁样咧，突然之间，咦，我一定要喺我嘅伤痛前面咧，我要解决咗呢个痛症啊！ 个心结， 个心结，我今日就结婚嘅时候咧，我同你我要解决呢个心结咁样。 不过其实我而家咁样讲咧，好似磊落，但系如果当时系我嘅话咧，可能我已经反面 了，劈咗， 系啊系啊。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其实系个男士有啲棘。个女士直情即系嗰个前度啊，一定系有一啲嘢噶，有一啲 agenda， 可能佢到时会唔会着全白色过嚟啊？ 哦， 踩场， 啊、 哦，你惊佢踩啊？咁啊，佢会惊，因为呢个世界真系有人踩场 嘅。有，唔系女仔会谂得多啲嘅，男仔其实 男仔都谂 冇 乜谂 啊，只可能啱啱落街食个下午茶食，撞到你，喂，我结婚喎，你嚟唔嚟？即 系 咁嘅就可能系。 唔系，所以我会觉得男士喺呢啲位置就要谂多少少，即系谂多一步，或者谂企喺女朋友嘅角度去谂一谂。是不是真的没事啊？调转啦，你会不会没事 先？我们听众在这个社交平台有很多意见，他说即那条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试过因为前度而同另一半闹交啦，那给不给他即来这个你的婚宴啊，即是重要日子可不可以见啦，其中有一个留言他就说可以临死前就可以见最后一面，临死前见最后一面，好 绝啊！真系， 唔系佢唔算绝，佢都起码临死俾你见最后一面都算 系 好噶啦， 算系咁，算通知佢， 算系啦，通情达理噶啦。 但系有个都有中噶，佢就话啦，其实结婚嗰个好肯定。 唔係至愛嗰位啦， 未必， 可能啱 timing 咧，呢啲嘢好難講嘅。 唔愛就唔同你結婚啦。 不過嗱，有聽眾啊，佢話唔贊成剛剛嘅説話，佢話如果咧呢一個未婚夫啊叫佢讓位俾某某咧，佢話我會連自己個位都讓埋俾佢咯。 哦，玩到咁大啊！ 系啊，唔系女人系有啲嘅小气同记仇嘅。 我自己就惊玩到，即系我其实咧，譬如嗱，你个目标系咩咧？你嘅目标系想结婚啊嘛。 系。 咁我就觉得做任何嘢之嘅时候咧，唔好影响到最终目标先。即系譬如你话连自己嘅位置都唔要，即系唔出席咁样就无谓啦，系咪先？ 系。 斩一斩，唔通唔通雷公劈我？唔通我讲错嘢？ 喂，但系我会觉得佢个最终目标虽然系想嫁人啫，但系佢都想嫁一个会体谅你嘅老公啊嘛。即系我都要谂就系、是，喂呢、這个。老公在这个终身大事里面，他第一个想的不是想我，他是想他的前度，那我都会硬的嘛。 嗯，这里有听众说呢，是我前度不跟我联络啫，而我老公前度呢就绝对不会有联络，因为前度出轨而分开、哦、我老公呢是很记仇的。 哦， 咁即系话，其实佢哋揾啲前度嚟嘅时候，即系其实有少少藕断丝连嘅啦。 系啊，或者佢真系唔介意，好大方嘅，即系可能嗰位男士啊，即系佢觉得咁相识都是缘分啊嘛。咁既然能够系啦，认识都系可以俾佢见证一下我嘅终身大事。 但系关于我 friend 啊，惨，因为我 friend 有好多前度咧，得廿个位，全部都系前度嚟晒。 咪有啲人成日话啊嘛，哇，开三围台都唔够坐，啲前度可能系。 喂，大家可以上呢个社交平台继续发表你嘅意见，究竟前度准唔准嚟你嘅婚礼啊？ 太动心，我需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又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一眼震撼至今，藉口多不敢去探你的吻，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痛你痛一世，难道我惊羞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杀制，越被你方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单身却太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若隐，痛拖一世，难道我惊枉费？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也身体，爱上行动又怕。正遇上挫折，缓缓兜圈，默默尊贵，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空想到底，恋爱开关制，余情难自制，按错掣，什么都会白费，害怕尽毁。 红座星的新歌《凭实力单身》啊，呢度有一个朋友佢话：，喂，我一定唔得咯。试过未结婚之前咧，男朋友同我讲话去前度嗰度整嘢，虽然知道系帮手做拜神嗰啲嘢啫，而佢都劲快啊，半个钟来回，哇，半个钟来回真系。咁但系咧，佢翻嚟我都超黑面啊，同佢直接讲话接受唔到，唔中意，唔开心，唔可以有下次。之后咧，佢就再冇过去帮手啦。 你自己都整到，点解一定要叫个前度去啫？一定系有一啲嘢嘅。 嗯，即系男女大不同咯，呢个 系。呢边亦都有啲听众就话啦，都话明系前度啦，即系过去咗，好嘅咧都要分手，就由得去过去啦。唔好嘅仲记嚟把鬼咩咁样，所以咧绝对系零容忍接受唔到噶咁讲。 系呢度有听众佢都话，佢曾经咧睇过一篇文章，佢就话咧男士点解可以同前度做朋友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咧就系扮大方，第二个咧就系留翻条后路啊，因为唔知道咧之后嘅女朋友有冇咁好啊嘛，而女仔咧。就一定唔得嘅。如果系男方提出分手，一个伤害过自己嘅人，仲有乜嘢好见呢？嗱，如果系女仔提出嘅咧，就更加唔需要见啦。乜嘢再见亦是朋友，都系假噶。能够和平分手嘅有几多个人啦、 啊？嗯，系呢样我听众佢话咧，咁既然你揾翻前度咁样，做乜要分手啫？有道理，有道理。唔系好多都话不能接受嘅喎。 谢情话唔得咯。咁呢边佢都话咧，就系佢都接受唔到嘅。结婚咧系人生大事啊嘛，叫前度嚟做乜先？前度识做都唔会出现啦。唔通到时咧介绍嘅话，啊呢、這个系我嘅 ex 前度啊，即系大家都好尴尬啦。 睇下点咯。如果真系烟消云散嗰一段情嘅话，其实系无需要尴尬嘅。 唔系，如果你见一面咧，你真系可以唔需要咁诚实去讲话系 ex 噶。 但其实喺咩地方见都冇所谓，但系你结婚嗰个场合度见就唔得咯。 系，除非你有一围系写住前任。 但如果我同你情比金坚，坚到都唔使惊啲流言蜚语嘅，咁冇所谓啦。 唔系，我会 坚啊，系嗰种感觉，你系硬眼啊。 唔系，我会理解唔到点解咁多人可以请，点解你一定要请前度咧？ 咁啊系，咁啊系， 人生大事系咪先？ 咁啊有道理。 系呢度都有听众佢话嗱，自己咧就可以嘅，另外一半咧就唔得啦。 呢、這个好似我嘅谂法啦，呢、這 个系呢边又话咧，200% 咧系唔得啦。点解未婚夫咧会同前度仲有联络先？万一咧前度喺个婚礼嗰度玩嘢咧，咁咪自己捉咩咯？系咪先？咁啊， 捉蟲啊 ，全部都系得20guest 啫嘛，前度系咪未婚夫嘅头十位啊？咁讲， 嗯， 系啊，呢、這个都会令女仔谂嘅，有啲都系话即系唔使见啦，见嚟都冇意思。 大部分都系整个 emoji 写住 no way，no no way， 一定唔会，另一半不喜欢，不要。 有个听众话连前度都没有，嗌什么？ 好，咁啊唔， 但因为好多都系讲，即系真系得20位，冇理由你会选择摆一个前度落嚟咯。 系啊，系20位呢个问题棘嘅，我觉得。 所以今日咧咁多位听众当中咧，我会选出咧呢个听众，佢话临死前可以见最后一面， 赞赏、這個，叮叮， 值得赞赏，好大方。好，睇睇两点半嘅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行政长官批示，为防止新冠病毒在澳门传播，今日下午5起关闭所有戏院、剧院、室内游乐场、游戏机及电子游戏室、网吧、桌球室、保龄球场、蒸汽浴室、按摩院、美容院、健身院、健康俱乐部、卡拉 OK 场所、酒吧、夜总会、迪士高、舞厅、歌舞厅、理发店和向公众开放的泳池。另外，停止所有餐饮场所堂食服务，但是不妨碍提供外卖服务。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的登记期今日开始，合资格人士可更改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新登记人亦都可以进行登记。朝早陆续有市民到临时服务中心办理手续，不少长者话唔识得网上办理，所以到现场找职员协助。 有市民话办理手续过程顺畅，冇出现上次嘅混乱。亦都有原本用八达通领取消费券嘅市民话，由于希望大额消费，所以转用其他储值支付工具。考评局向学校发通告表示，内地学校可申请参加本港的中学文凭试，如果符合资格亦都获批，最快2024年起实施。根据规定，要成为香港境外的合资格学校，内地学校必须提供证明显示已经获内地相关部门认可为合资格港人子弟学校，同批准开办文凭试课程。內地學校考生必須來港參加英國語文科考試、體育或音樂科實習考試，但是不能夠報考乙類應用學習科目和丙類其他語言科目。考評局說會就相關學科的校本評核科目向內地學校提供適當的教師培訓，考試運作和監考要求亦都會盡量與香港考試的做法一致。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呼吁国会批准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90日。他同时希望各州能够采取相应的汽油税减免措施。他说自己完全明白，单靠暂停征收汽油税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能够为美国家庭提供一些喘息空间。自去年11月以来，美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虽然拜登政府已经三度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未达到令到油价平稳的实际效果，为他带来政治压力。今次是拜登政府抗击高油价作出的最新表态，但是由于国会缺乏立法共识，拜登这样做被指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共和党人提出质疑，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停征汽油税只不过是噱头，没效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31点，升323点，总成交金额88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15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5点，升2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8.7升7.2，美团191.9升3毫，腾讯控股376.8升6.8，比亚迪股份312元升15.4，吉利汽车16.8六升1.18，理想汽车156.3升15.4，新东方在线18.78跌6毫，京东集团244.2升3.4，盈富基金21.68升3.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5.81，瑞士法郎0.962，加元1.296，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225，歐元對美元1.057，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171点，升21点。港金报17170元，系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66美元，卖出183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女童军总会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后少少近住咧七咸道南去油麻地，理工大学对出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两宗嘅意外影响车龙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重复多次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女童军总会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后少少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

今年是我们香港回归的一周年。 25。 没错，是啦。咁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呢，我们有一个原创微电影就是出发2022。讲一下幕后制作人先。 嗯。 项目总政策 ,take two。项目总总政策划。哎啱啦。何崇恩先生。 噔噔噔 噔。故事创作及制片人陈少琪先生。噔噔。导演又劲啊，好多啊！廖益文、卢剑华、吴品如、刘伟恒，等等，四个古仔都是关于我哋香港人嘅古仔，包括有2022年6月25号就有得睇噶啦， 即系今个星期六、啊， 系啊！ 首标第一个呢，一、這个咧就系由咧廖益文咧就系编剧同埋导演咧，演员有啲边个啊？演员 有孔德贤啦、谭耀文、康子妮。车婉婉、阮德昌、 许月湘 同埋吴飞嘅， 等等好多好多嘅朋友咁样啊！咁啊，其实讲到主角咧，就系呢一个咧，1997年出世嘅， 嗯， 系其实四个回剧都系嘅。个主角都系1997年出世，咁都同我哋香港有关啊嘛， 都系廿五岁， 廿五岁咁样啦。咁第一个首标嗰个剧情就系讲到男主角阿袁家宝啦，因为咧就系呢一个消防员嘅爸爸殉职啦，所以决心咧就系发明呢一个智能手标，就保护一啲高危工作者啊， 哦、 即系唔会因为自己过去嘅一啲伤感咧影响自己嘅前途，反而激励到佢咧就系做一个特别嘅一个发明，一个特别嘅创作啦，更加系利用大湾区嘅优势克服困难，创出自己嘅一片天， 好犀利啊！嗱， 手表 watch。 系啦，除咗手錶之外咧，嚟緊咧呢一個7月2号啊，就有呢套《轉型》啊，咁有邊由導演係邊位咧？就係盧建華導演啦。咁演員方面咧，就分別有黃智軒啦、江欣燕啦、黎燕珊啦、海俊傑啦、洪座星啦、余海琪等等嘅，仲有咩啊？仲有容祖儿嘅特别演出添啊！ 嗯， 咁第三个古仔咧，即系就系空间魔术师啊！咁啊，导演方面咧有吴品如啦，演员方面咧就有呢、這个。钟少涛啦、陈国邦，亦都有咧汤宝如啦、梁佩仪啦、蔡仲思啦、罗永昌啦、冼色丽啦、莫家鉴啦、曹敬文啦，等等等等，好多位朋友啊。 嗯，而另外刘伟恒嗰个咧就系叫幸运行，我今朝叫咗刘伟恒啊。 系我都见到啊。 佢用咗我间房啊。系唔系唔系？佢有 book 嘅，佢有 book 嘅。 你用咗， 我用咗佢间房，系调转嚟讲啊，真系离晒谱啊。系啊，咁啊咧，演员包括有陈明喜啦、双天鹅、方力申、张。达明啦，仲有米雪姐、罗家英啦，好多好多嘅朋友一齐合作啊！ 张达伦啦，系啦，咁朋友真系 系啦，佢呢个咧系四个独立嘅故事嚟，咁四位嘅主角啦，头先讲到就系1997年出生噶啦，咁大家咧都怀住梦想吓，咁就因为唔同嘅原因而面对紧可能系事业啊、亲情啊、爱情啊、友情等等嘅唔同嘅转变，经过努力之后咧，揾到人生嘅出路啊！ 一年四个星期六啦，啲晚上咧就9点钟啊吓，就可以睇到呢一个《出发2022》啦。 咁留意住啦，我哋港台电视31啦，连续呢四集咧都系咧非常之有意义嘅一个剧集啊，《出发2022》，大家记住留意时间睇哦。 系啊，一定要睇啊！ 我和你曾同目苦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谁朝遇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随缘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生路待人间。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 成就了用你来答辩，回头望起点， 从未担心雨天，在这几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建议，岁月留身边 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在香港咧，邻舍关系真系薄过张纸啊，越嚟越淡薄。基本上咧，成日都朝见口晚见面噶，但系见面咧冇声出噶。喂，打声招呼系咪咁难先？我住喺土瓜湾一个声称话自己系豪宅嘅地方啦，隔篱左右咧，其实都冇乜两句噶啦。不过有一对咧同居男女咧，佢哋真系住得好高调啊，成日喺度咧闹交嘈嘈闭噶。 黐线噶，唔通我咁样都要同你交代咯？ 你系我女朋友嚟噶，你唔同我讲，同边个讲啊？ 嗱，我话你听啊吓。 我费事睬你，我而家出去饮酒。 又闹交。唉，唔紧要啦，成年人嘅世界冲突系避不了啊。但系隔篱左右听到咧，其实有啲，哎呀，真系扰人清梦咯。 喂喂喂喂，快啲开门啊！我要翻屋企啊！ 你冇带锁匙嘅咩？ 咁你喺屋企啊嘛，我使乜带啫？唉， 我系你工人啊，好心你啦，长大下啦，好唔好啊？ 佢哋嘅闹交声咧，搞到我同另外啲邻居咧反而 friend 咗，间唔中出嚟咧倒垃圾嘅时候咧，都会倾起呢一对男女噶。只不过有一日咧，啊莫名其妙个女仔咧竟然走过嚟揿我钟啊！ 唔好意思啊，想问咧，你可唔可以帮帮我啊？ 点样帮帮你先吓？做咩事啊，阿靓女吓？ 因为咧，我男朋友咧扭亲咗只脚，咁我想同佢睇医生，但又唔够力扶佢。 哦，咁咋嘛？冇问题，冇问题。我帮你 ，OK。走到过去，见到个男仔都有啲尴尴尬尬咁嘅样啊，然后咧又好似唔系好想俾我扶咁样啦。不过其实佢都几重几大嚿噶。落到楼咧，个男仔就话咯：， 唔该晒你啊，先生，你走得噶啦，我自己喺度等车得噶啦。 啊，唔得，做人做到底嘛，你女朋友咁细粒，送佛都要送到西嘅，我送埋你上车先啦。 唔该晒你，先生。 查实咧，我哋即系住喺隔篱左右都有一 一段時間啦。喂，平時你哋喺屋企咧，咪又鬧下交咁樣嘅。喂，我哋隔離咗又聽到曬喎，知唔知啊？ 唔好意思啊，其實咧，我哋又唔係真係鬧啲咩嘅。 明嘅。 其實係因為我哋慣咗用呢一種嘅相處方式啫。 嚇、啊，乜一路鬧交一路增進感情都得㗎？原來哎呀係咁得意㗎，嗬！但係咧呢一個方法咧唔係幾健康啊，因為咧增加咗好多噪音，搞到我哋啲鄰居聽到咧好煩，同埋都幾影響鄰居做嘢㗎。 唔好意思啊，我嘅的士嚟到啦。 咁啱咩？到啦，我行先， 我行先，我哋 系唔该晒你，先生，拜拜。 呢一对情侣咧，佢嘅年纪大约廿岁头左右。临走咧，仲系叫我先生。佢啊，我扶咗佢成餐嘢啊，帮咗佢咁耐啊，佢连我姓乜名乜都冇问过噶，佢都唔知噶噃。喺香港地生活咧就系咁样噶啦。不过一对情侣。是不是就是爱对方就够呢、啊、成日闹交还要为了一些现实生活的问题这样好鬼伤感情的。有些现实的问题钱的东西是要解决的。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 将你的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的故事将会在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其实好多歌都系有前有后有上下咁样， 又有左又有右。 系啊，即系其实大立啊呢样嘢， 劲多啊真系。 系啊， 其中一只咧，听众咧好想听到个作品， 系《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罗文啊。 是十五夜天，最后和你哭着痴缠，心今天请你谅解，经不了考验。怕即使阴阳变，却愿和我跨步走前，心偏偏多配合点。彼此挂牵，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深刻炽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重，不要咁背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 头先问咗个问题好正，我咪后佢话呢只罗文嘅呢个留给我 世上我最爱的人， 佢话你听到女人版， 系啊，有个女声嘅 version 啊， 系啦，就系原装版。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 系啦，就由潘粤云唱嘅， 呢个就系广东版嚟嘅， 好听呢首真系， 系个 melody 正咧，你填咩词上去都系咁鬼正， 系啊，无论国语定广东话， 要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呢一句歌词都劲啦， 系啊，咁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你等我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拜拜。